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第199集。 请！请！ 身后铁骑奔驰的声音传来，弟子元转过头，看见温硕一骑当先，意气风发的少年手中长戟指天，勾着北秦的旌旗，一路从西城门绕城而回。凡他踏马之处，大晋士族的叫好声响彻云霄。肆意张扬的温硕恍惚间让弟子元想起了当年晋南战场上无往不胜的父亲帝永宁，那眉眼和神情竟是格外的相似。弟子元心底划过淡淡的异样，待仔细去看温硕时，少年已经进到他面前。温硕从马上跃下，三两步立于弟子元不远处的石阶下，半跪在地，手中的长戟在空中划过利落的半圆。 禀侯君，西城门已拿下，城内北秦大军全灭，军县城重归我大晋国土。 他身后一路跟随而来的年轻兵士脸上写满了骄傲，望向温硕的眼底满是拥戴和敬服。弟子元唇角勾起，看向温硕满是宽慰。他走下石阶把温硕扶起，声音里有止不住的骄傲。 温硕，这一仗你做得很好，等寒夜回来。 弟子元话音未完，整齐的兵马之声从城外浩荡而来，在战火已熄的军县城城头上一时显得格外刺耳。从山南城方向来的兵只会是大晋的军队。众人面上泛起疑惑，回转身朝城门外望去。这一望，宋瑜和温硕俱是面色大变，就连一向情绪不动如山的弟子元眼底也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旷野上本该举兵驰援邺城的唐石正朝着军县城的方向而来，不过片刻唐石已进到众人面前，他身后跟着一整支瑶水城的军队。唐石从马上跃下，沉沉地看着为首的弟子元，一向温厚的目光除了同样的不可置信外，竟带上了凌厉的质问之意。这场面着实有点诡异，两边身后本该欢欣鼓舞重聚的将士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温硕沉不住气，立马上前就要问个究竟，却被弟子元摆手拦住。 唐将军，军县城已经夺回，西北诸事繁多，我们回帅府再议。 他说完竟也不管唐师如何回答，已率先朝师府走去。温硕瞧得仔细，见弟子元虽步履沉稳，但他腰间那把染血的长剑剑柄处竟被弟子元活生生地按出了指印来。双方各自带着疑惑，不敢怠慢地相继朝师府走去。军县城刚经历了一场大战，师傅还来不及休整，大堂里勉强能议事，但显然没有人关心这点。弟子元立在大堂里背对着众人，没有人能瞧见他的表情。未等众人坐下，温硕已经一个箭步冲到唐石面前，神情焦急。 唐将军，你怎么会来军县城？邺城之战如何了？殿下可爱平安？ 本将不知道太子殿下是否平安。 怎么会？你为何不遵殿下令驰援邺城？ 文硕，本将连太子戍守在邺城都不得而知，又怎么会有太子余令？更别说驰援邺城了。 整个大堂里只剩下唐石的怒吼声，不再管温硕和宋瑜面上的震惊。唐石看向那个始终背对着众人的身影，缓缓开口。 若不是靖安侯军大破军县城，威震西北的消息传到我瑶水城，本将恐怕到这场战争结束都不会知道攻打军县城的是侯军您，更不会知道戍守在邺城的是太子殿下。五万残兵对鲜于患120,000大军，殿下会不会安好？靖安侯军还需要问本将吗？ 浓浓的指责之意朝弟子元而去，却未得到半点回应。直到温硕忍不住想要朝唐石问个究竟时，弟子元终于回过了身。 当时虎啸山之难也是你一手谋算。 这句不是询问，已是笃定之言。唐时气势被压得一滞，一时难以回答。他没有想到西北之战未完，韩帝两家在明面上仍是君臣的情况下，弟子元居然直接揭开了十位准宗师的刺杀之事。弟子元根本不需要唐时否认或回答，而是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那七人你可还有他们的消息？ 从五日前开始，我便再也联系不上他们。 唐时会来君县城而不是直接去邺城，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七位准宗师在数日前失去了行踪，他不知道太子戍守在邺城的消息到底是真是假，但至少有一点他能肯定，无论太子在做什么，都应该和靖安侯君脱不了干系。 你从来没有接到过韩毅让你带兵驰援邺城的谕令？ 弟子元向唐时问出了最后一句，唐时的回答只是沉默地摇头。弟子元长吸一口气，闭上眼，几个呼吸间，他猛地睁开眼，朝虚空中看去。 吉利，给本侯出来！ 一道人影鬼魅般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吉利一身青衣，立在弟子元三步之远处，头微垂。弟子元微微低头，冷厉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吉利，你来告诉本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韩烨身边向来古灵精怪又啰嗦的小太监却罕见地沉默着，他面上看不出半点被弟子元质问的惊慌，反而沉静地有一股让人无法轻视的气势。直到此时，众人才真的感觉到这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东宫太监，而是一个和归西一样武艺超绝、即将跨入准宗师的绝顶高手。 你什么都不说，是想要眼睁睁地看着韩烨死在邺城吗？ 弟子元的声音很轻，却比刚才的质问来得有冲击得多。吉利嘴唇抖了抖，猛地握紧垂下的手。整个大堂里也因为弟子元的这句话陷入了不安的沉默中。 侯君想知道什么？奴才不是不说，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说，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侯君如此聪慧，想必殿下时至今日的所为，侯君应该能猜到一二。 我决战的前两日才醒过来，也是你动的手脚。 是，殿下有吩咐，侯君必须来君县城。我在侯君的药里放了安神药，您若提早醒来，必会赶回邺城换回殿下。只有决战在即，您才会以大局为重，掌山南城帅印。 韩烨寻了什么法子守住邺城？邺城上有三万百姓，韩烨若不是有信心守城，必会让唐氏增援。 侯君，云锦城下是西北最大的暗河。 韩烨打算毁了云锦城？ 弟子元虽然震惊于这个答案，却没有意外。以五万兵力对鲜鱼换十二万大军，毁城是唯一的方法。吉利颔首道： 殿下一个月前令人潜入云锦城，在十二根守城石柱下埋满了炸药，攻城前殿下会炸城。 听见吉利的话，堂中众人松了口气。为了不让大晋国土沦入北秦一毫，毁了这座百年城池实在是无奈之举。但毁城后，北秦一方定会损失惨重，如此一来，两方兵力相差无几，邺城之危暂时可解。唯有弟子元沉默异常。 一个月前正是韩烨和我被困军县城之时，如果韩烨一个月前就有这样的安排，韩烨从来就没有想过亲自夺回军县城，他从一开始要去的就是邺城。韩烨留在邺城是为了将那七人引去。 是，殿下早已将唐时将军派在十位准宗师身边的人纳为己用，否则上次也不能及时赶到虎啸山救下侯君您。五日前殿下令我将那七人引上了云景山。 哼。 云景山？为什么是云景山？ 准宗师日行千里，他们发现我不在邺城，定会再来军县城拿我的性命。吉利，韩烨到底拿什么把他们留在云景山？ 如果不能留下那七人，韩烨所做的一切将毫无意义。可他到底有什么办法？ 回答弟子园的是极力长久的沉默。弟子园心底头一次生出了无法掌控的不安来。 吉利，寒夜他。 侯君，您救救殿下吧，您快去云景山，殿下他。 吉利声音哽咽，明明有准宗师的功力，却硬生生磕得头破血流。这一幕让众人一下子愣了神，魂不知寒夜到底遇到了什么事。云景城被毁，鲜鱼焕元气大伤，以太子的兵法谋略撑到他们驰援并非难事。弟子园一剑挑在跪在地上的吉利肩上，眼底玉色惊人。 说，寒夜到底做了什么？ 殿下用自己的性命为饵，引三万北秦军上山，逼得那七位准宗师不得不留在云景山上退兵。那七人武力虽强，但交手的到底是北秦三万铁军。 弟子园终于明白了吉利的恐惧。人力有时尽，七位准宗师迎战三万大军，如沧海一粟，迟早有力竭之时。没有援军，云景山顶就是一座孤城。可整个西北能够驰援的人都在军县城里，寒夜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派兵增援邺城，他甚至没有打算从云景山上走下来。 寒夜他。 终于知道寒夜想做什么的弟子园，整个人像是被划过钝重的一刀，这疼痛直击心脉，让他瞬间难以呼吸。 寒夜，你主宰了整个西北的战局，夺回了军衔和云锦，让逝者安息，生者胜利，却唯独没有给自己一条活着下山的路。我不知道你竟然从来没有想过再活着见我。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